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《二度梅》。 梦雪季的香闻，无宿命因根根，那 两根不安定，悠然写了秋门，天下落满了一片凉，原来是滚家土生，他在那雅琴的心，苏金灿连了青菜大成，一宿命功夫比肩，还要来从那群家母们，我的娘托本多仙安东，我就家十八生存，我与那王西同，两个人托本多一阵，一阵血恨乱，他本是我的亚父大人，舍子望他念儿女之情，我二人才投进他的府门，谁知他欲落在路去，本是个一世同人，浪掌心他不肯，飞扬不把人问，王世通体无悲画出了一张，有心相见和往事痛，可怜我力量又笨难，往事痛被他撇死，死血葬在西门，我有心到山东去请母，身上有没得分文，人不等那东面西望，东飘西荡无处把生存，那一天在寿山寺门安稳，国华悬梁要把我的命存，多亏那张罗九收留我做一个大人，你的父亲只有我，他把我带回了府门，我本当做书生恐怕走了我的风声，望你全家爹我的恩典，我时时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，这本是我的真情深厚望， 几百月过送人们。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的秘密。出现古满边 的家白银的鞋米呀。想过我还有什么路啊。